朋友们，您现在耳边听到的是张学友的一首经典情歌《一千个伤心的理由》，出自《三年两语》这张专辑当中。有的时候伤心不需要那么多的理由，有一个理由让我们伤心就已经够我们消化一阵子了。 伤心的理由，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，错过的人是否可以回首？爱过的心没有任何请求，许多故事又伤心伤心的理由，这一次

只好对你说，你看，你看，月亮的脸头到底在改变，月亮的脸头到底在改变，月亮的脸头到底在改变，月亮的脸头到底在。 每一位在歌坛上有所影响的这样的一些歌手呢，都会有自己的成名作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会听到水木年华这个组合最先被大家熟悉并认可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在他乡》，因为朗朗上口，所以呢传唱度很高。 我多想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就让我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 那年你踏上暮色他乡，你以为那里有你的理想，你看着周围陌生目光，清晨醒来却没人在身旁，人静的雨也想起了他，他的挽留萦绕耳旁，想起离别他带来的脸庞，你忍不住哭出声响。 我多想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就让我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 你看着那些冷漠目光，不知道这条路还有多长，人静的雨也想起了他，他的挽留萦绕耳旁，想起离别他带来的脸庞，你忍不住的哭出声响。 节目最后一首歌呢，为您安排的是李宗盛1986年的那首《寂寞难耐》，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，非常的质朴，非常的直白。在今天节目最后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，也希望您能喜欢今天我们为您安排的这些歌曲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 难过起来